攻读《列王纪下》第四章。有一个先知弟子的妻子前来哀求厄利叟说，你的仆人我的丈夫死了，你知道你的仆人是一个敬畏上主的人，现在债主前来要带走我的两个孩子做他的奴隶。厄利叟对他说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你家里还有什么？他答说，你的婢女家里除一瓶油外，什么也没有。厄利叟说，你去，到外面向你所有的邻居借些空器皿，不要少借，然后回家关上门，你和你的儿子在家里，将油倒在所有的那些器皿内，把装满了的放在一边。他于是辞别厄利叟回去照办，他和他的儿子关上门，儿子给他递器皿，他只顾倒油，器皿都装满了，他对儿子说，再递给我器皿。儿子答说，没有了。同时油也止住了，仆人就去告诉天主的人。厄利叟对他说，你去把油卖了，还你的债，剩下的你和你的儿子可用来过活。有一天厄利叟路过书能，那里有一个富贵的妇人曾挽留他吃饭，因此厄利叟每次路过那里总到他家里吃饭。妇人对丈夫说，现在我看出这个时常路过我们这里的天主的人是位圣者，我们可以在房顶上给他盖一间小房，里面放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和一盏灯，这样他几时来到我们这里可在那里休息。一天厄利叟又到了那里，就进入那间小房休息。厄利叟吩咐自己的仆人格哈奇说，你叫这位书能妇人来。仆人叫了妇人来，妇人站在先知面前，厄利叟吩咐仆人说，现在你对他说，看，你照顾我们既然这样周到，我们可为你做什么事呢？要不要我们在君王或军长前为你说句话？那妇人答说，我住在我本国人民中很平安。厄利叟就问格哈奇，我们究竟能为他做什么？格哈奇说，可怜他没有儿子，丈夫又老了。厄利叟说，快再叫他来。仆人又将妇人叫来，这次他却站在门口。厄利叟对他说，明年这时你必怀抱着一个儿子。妇人答说，我主天主的人哪，不会，你别哄骗你的婢女。这妇人果然怀了孕，过了一年，在厄利叟对他所说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。孩子渐渐长大，一天他出去到收割的人那里找他父亲，孩子忽然对他父亲喊说，我的头啊，我的头啊。他父亲吩咐仆人说，把孩子送到他母亲那里去。仆人将他抱起送给他母亲，孩子坐在母亲膝上，到了中午就死了。他母亲遂上了楼，将孩子放在天主的人的床上，关上门出来，叫自己的丈夫来说，请你给我派一个仆人，牵一匹驴来，我要快去见见天主的人就回来。她丈夫说，为什么今天要去见他？